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呀。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啊，分为三场。第一场呢，考经义，也就是45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那么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呢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45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上千字以上。这样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啊。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这个8股文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鼓、出题、中鼓、后鼓、束鼓、收结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鼓、中鼓、后鼓、束鼓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8股，所以叫8股文。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儿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呐。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那么细看下内容是废话连篇。痛苦的不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这个45经呢，只有那么多字儿，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这个老师们奇技百出，把45经上下句隔裂开，单独拿出来出题。如像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言不通，张冠李戴的诗句啊，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呢？都是。那么8股啊，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哎，你别着急，这个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呐，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啊，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呐，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的时候说出一句，写下来，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又写下来了，本来就做得不准，而过了上100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呀。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谁知道这个姓朱的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的思维呢？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无数考生午夜梦回， 这个脑子中啊是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呢、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这个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啊，那真是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佩服佩服。这些优秀的八股文的作者呀，巧妙地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这个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呢，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他怎么形容的呢？鱼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好家伙，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是这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是要师有师，要父有父，刀是一边一条痕，一拐一张斜啊。可见呢，这个八股文啊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总的来看，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紧固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呐、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闻听此言，连忙作揖。大家呀，从中可以看到啊，这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呀、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在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为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新的争斗。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同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同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数众多，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有的朋友问，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其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 任命他为宰相。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将介绍一下这些人。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是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区分，共有110人。哎呀，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他们是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有人可以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要是他们也徇私卖法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个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儿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着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呢，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哎，可以说呀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案，这个大家都在周星驰电影里头啊看得过，大家乍一听啊，这个八府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啊，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这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这个朱元璋呢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这个官位啊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呢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惊人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赦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赦令退回，而皇帝派交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呢，由他们每5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者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呀，这些给事中是进行审核呀。那么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呀，他们从不动粗， 那么这个全部功夫呢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呢是极高啊，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毛点卯条。如果你这书读得少，你还以为他夸你，可是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你才恍然大悟啊，连祖宗十八代都让人给骂了。那么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那是代代相传呐、啊。到东林党的时候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言经据典，用意恶毒，却有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朱元璋搞了这群人后啊，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有件事儿可以说明言官们的可怕。洪武年间呢，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啊，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的时候啊，遇见一大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就是女子乐队嘛，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这个大明内宫的制度啊，这个女乐是不准入内的。那么这个周官正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呢理都不理他，说了这么一句：我有圣旨在身。大家注意啊，你记住这句话的分量，我有圣旨在身。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这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能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这些女乐人入内。这个太监遇到这样一人呢，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了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这些女艺人入宫了，还特意加了一句：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呀，这个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周官正呢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是不依不饶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这个娱乐也搞不成了，他就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嘿，周官正听到后啊才回家睡觉，真是千古奇谈呐、啊！这皇上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

故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之称。牡丹为我国园艺花较早的观赏花卉之一，在牡丹栽培演化过程伊始，就是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而甲天下于宋，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洛阳牡丹不仅以其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而美誉耳，也以其造化钟情、天下君临而总领群芳。洛阳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牡丹之圣地。洛阳牡丹栽培始于隋朝，隋炀帝605至618年，州200里为西苑，一州近20箱牡丹，并记述了牡丹品种名称。宋高成也称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可见洛阳为中国最早的牡丹栽培地之一。当时姚黄和卫子是宋代洛阳两种名贵的牡丹品种，是最奇最好的两种名花。千叶黄花牡丹姚黄出自洛阳司马坡的姚氏家，千叶肉红牡丹卫子出自晋宰相卫仁甫家，因此洛阳地方留守钱维演赏之曰：人为牡丹花王，姚黄真可谓王，而卫花乃后也。唐朝作为陪都的洛阳，牡丹的种植更加广泛，洛阳牡丹品种更加丰富，并出现了从事牡丹专业人员。有古籍记载，洛人宋善富善种牡丹，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豆色，人不能知其数。当时牡丹至少有5种颜色：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同时也出现了重瓣品种。后唐庄宗曾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1000余本，其规模不亚于长安唐宫。北宋时，洛阳牡丹规模为全国之冠，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洛阳人对牡丹不呼其名，直曰花，即早为天下真花独牡丹。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世树况为遨游，可见洛阳人养牡丹、赏牡丹已成为民风民俗。其实牡丹的栽培技艺普遍提高，在播种繁殖的同时用嫁接的方法固定变异，牡丹不接则不加，使得新品种不断出现。洛阳不仅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心，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为牡丹研究推广及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洛阳牡丹隐于天下，得益于牡丹谱记的传世，它是研究牡丹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洛阳牡丹的谱记资料甚为丰富。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列举牡丹名品24种，总结了牡丹栽培育种经验，记述了洛阳人种花赏花习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其后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列举牡丹109种，芍药41种，元佑年间张巡传《洛阳花谱》列牡丹119种。这些专著对促进当时牡丹发展及后人研究牡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纵观洛阳牡丹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历代兴亡的演变史。难怪李格非叹曰：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侯于元府之废兴。此言甚诚。 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又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它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蓬、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亳州、山东曹州、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如今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洛阳牡丹已融入了中国牡丹的花海之中，并且香飘海外。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引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年至1830年也开始引进。如今牡丹已经成了洛阳的市花，并且在每年的四月中旬都会举办洛阳牡丹花会，至2013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0届牡丹花会。由此，牡丹已经不仅仅是洛阳的一种名花，而且形成了独有的牡丹文化，成为了洛阳的城市名片。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洛阳具有丰富的牡丹文化，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从唐宋开始出现的赞颂牡丹的诗词、歌赋、小说、故事，已经绘画、刺绣等量大且内容丰富。由于人们对洛阳牡丹的挚爱，千百年来流传的关于洛阳牡丹的种种神话故事和趣闻轶事更是家喻户晓。相传武则天登皇位，自称圣神皇帝。一年冬天，她突然兴致大发，带着妃嫔宫女到上院饮酒赏雪。武则天看得入了迷，没想到雪的景色竟是如此壮丽。突然他发现在那白皑皑的雪堆里有点点燃烧跳跃的火苗，仔细一看，原来是朵朵盛开的红梅。武则天真是高兴极了，禁不住吟诗一首，抒发她的喜悦情怀。随同赏花的妃嫔们一看太后如此欢喜，都争相给她敬酒。这时有个妃嫔说，武后，梅花再好，毕竟是一花独放，如果你能下到圣旨，让这满园百花齐开，岂不更称心愿吗？另一妃嫔摇摇头说，如今严冬寒月，梅花开放正是时令，若让百花齐放，需等来年春天。武则天听罢哈哈一阵大笑说，春时花开不足为奇，百花斗雪竞放方合我的心意。妃嫔们看他已有几分醉意，却说道，武后，时辰不早，快快回宫歇息了吧，若还想观赏，待明日一早再来。武则天回到宫里，但她酒兴未消，仍想着让百花斗雪竞放的事，于是令宫女拿来文房四宝，当即手握双毫蘸宝浓墨，在白绢上写了一首五言诗，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写罢他叫宫女拿到上院焚烧，以报花神之效。宫女把武则天的诏令拿到上院焚烧以后，吓坏了百花仙子，大家赶快聚集一起共同商量对策。牡丹仙子有几分气愤地说，武则天也太霸道了，你管人间的事，如今竟又管起我们来了。这百花开放各有花令， 开天辟地，四季循从，岂容你逆天乱地？姐妹们，咱们不能从。众花仙听牡丹仙子这么一说，都觉得句句在理，可一想武则天的残暴，又都犹豫起来。桃花仙子哀求牡丹仙子说，好姐姐，你听我的话，咱们还是顺从了吧。武则天杀人如踩死个蚂蚁，何况咱们这些娇弱的花体呢？牡丹仙子倔强地说，违心的事一次也不能干，只要咱们古硬至坚，看他能奈我何。这时已鼓打四更，天色快亮，众花仙看牡丹仙子的决心已下，只好匆匆散去，各自开花去了。百鸟啾啾，晨曦出露，武则天一觉醒来，醉意早已全消。她穿衣起床，坐在镜前让丫鬟给她梳妆打扮。正在这时，宫女推门而入，欣喜地禀报，万岁，上院的百花全开放了。武则天一听大喜，想想昨晚写出的诗只不过是酒后戏言，没想到百花真的奉旨开放了。她急忙走出皇宫，来到上院，举目一望，满园的桃花、李花、玉兰、海棠、芙蓉、丁香等全部怒放了，一丛丛，一簇簇，绚丽多彩，争芳斗艳。灿烂的朝霞映着花朵，皎洁的白雪衬着绿叶，随风摇曳，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这时满朝文武百官都纷纷跑来观看稀罕，武则天面对众卿得意忘形，迈着大步朝一片光枝突岔的牡丹走去。他一看花丛中唯有牡丹未放，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心想，这还了得，君言不从，我还如何临朝执政？况且对着这些文武百官，岂不有失脸面？他越想越恼火，破口大骂，大胆牡丹，竟敢如此放肆，抗旨不开，放火焚烧，一株不留。说罢愤然而去。正当午时，大火燃尽，牡丹花圃化成一片焦灰。内侍禀报武则天，启禀万岁，牡丹已焚烧成灰。牡丹仙子看着一片牡丹将毁于一旦，禁不住滴滴泪垂，悲愤万分。然而武则天怒气未消，恶狠狠地说，连根铲除，贬出长安，扔到洛阳邙山，叫他断种绝代。武则天为什么要把牡丹贬到洛阳邙山呢？原来他常来洛阳，到过邙山，他知道沟壑交错，偏僻凄凉，好叫牡丹花孤苦受罪，以解他心头之恨。很快牡丹被连根掘出，连夜装车送入洛阳，扔到了邙山岭上。谁知牡丹一入新土，就又扎下了根。来年春天，满山翠绿，邙山的人很早就喜欢牡丹，家家一种，户户育植。后来城里人听说了，也纷纷跑来移栽。牡丹仙子看洛阳人这样喜爱牡丹，非常高兴，一道谷雨，株株怒放，千姿百态，观赏牡丹的人扶老携幼，朝暮不断，人海花海，盛况非凡。而这一切又再一次激怒了武则天。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武则天听说被贬到邙山的牡丹花开得硕大无比，心中很不高兴，于是就乘着华丽的凤辇来到了邙山。举目望去，邙山简直成了花的海洋， 各种姿态的牡丹向高贵的女皇示着威，怒放傲开，娇艳无比。女皇当即气得拂袖而去。回到皇宫，武则天召来朝内武将，命他们带领官兵速去邙山，这次要将牡丹连根铲除，然后焚烧，让它断种绝后，一颗不留。这为首的官兵头领姓朱名头，接旨后马上带领小喽啰们杀气腾腾地上了邙山。就在官兵们放火焚烧牡丹之时，刮起一阵狂风，这狂风将官兵手中的火把刮灭了，吹起的沙粒迷了他们的眼睛，颗颗碎石砸在官兵的头上。等狂风过去，官兵们一看傻了眼，牡丹全被狂风刮走了。说来也怪，这牡丹像长了翅膀，到处乱飞。猪头带领他的小喽啰们四处追赶，直到黄昏也没抓住一颗牡丹。原来牡丹都飞到了老百姓家中，百姓们把牡丹都藏了起来。第二天，猪头下令老百姓们交出牡丹，挨家挨户的大搜查开始了，全村被这些官兵折腾得乌烟瘴气。碍于官兵们的淫威，许多牡丹被搜了出来。据说在这邙山的山脚下，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春红，自小父母双亡，靠街坊邻居的帮助长大。如今年方十八，出落得像花儿一般。自武则天将牡丹贬至洛阳时，姑娘便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爱护牡丹甚于自己的性命。这姑娘有一个相好，名叫桂生，小伙子精明能干，两条浓眉像剑一样，被日头晒得黑黝黝的脸庞泛着红光，显得很健壮。桂生和春红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两小无猜。那桂生自是十分珍爱这份感情，对春红百般照顾。在春红的影响下，桂生对栽植牡丹十分在行，他们种下的牡丹品种繁多，花色奇美，被当地称为牡丹之王。如今看到武则天派人来焚烧牡丹，两人的心如刀绞一般。为了保护牡丹，他们决定将牡丹藏之地窖中。就这样，两个人从早忙到晚，大多数牡丹被他们藏了起来，只有栽植在后院中的牡丹没来得及藏，官兵们已经搜查到了这里。这猪头领着一帮官兵一到春红姑娘家，便翻箱倒柜闯进了后院。那猪头是有名的老色鬼，一见后院藏着一位如此貌美的姑娘，眼睛立刻直了，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片刻贪心渐起，欲霸占春红姑娘。春红本就为猪头们的行为感到气愤，如今更加愤慨，对着猪头大骂道：要想我嫁给你，除非日头西出，江河倒流，让阎王挖了你的心肝，割了你的头。猪头一听，气急败坏地说：来人，把他给我捆了，将院中的牡丹通通挖完烧尽。在与官兵厮打的过程中，桂生被打晕在地，脸上的鲜血直流，看着心爱的人被打，院中的牡丹被掠，春红忍痛对昏倒在地的桂生说：桂生哥，我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咱洛阳的牡丹呐。说完一头撞到了大石上，鲜血溅在了院中的牡丹花上，花儿立刻变成了紫红色。猪头一看这阵势，害怕节外生枝，急忙命令官兵挖走院中的牡丹。可是官兵一靠近牡丹，牡丹花立刻就发出耀眼的光芒，将武士们照得晕头转向。最终院中的牡丹一颗未损，连以前搜获的牡丹也不翼而飞。再说桂生看到心爱的姑娘为保护牡丹而死，本想就此了断一生，又想起春红姑娘的临终遗言，下决心与牡丹为伴。 他将建有心上人鲜血的牡丹好好培育。慢慢的，洛阳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开满了这种牡丹，桂生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匠。人们为纪念春红姑娘，也为纪念洛阳人们为保护牡丹的矢志不移，给这种牡丹起名为绞股红牡丹。后来经过人们的精心培育，这种牡丹越开越红，就成为了现在的洛阳红。传说虽然无从考证，却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牡丹花的喜爱。人们把牡丹比作造福人类的天使，反抗强权的正义化身，把它塑造成美丽善良的仙女等等，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洛阳考古发掘藏墓中发现了有关表现牡丹内容的珍贵文物，而表现牡丹题材的戏剧、歌曲、影视音乐以及工艺美术等作品更是争奇斗艳、琳琅满目。洛阳牡丹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河洛地域周边牡丹文化的发展，为形成中国的牡丹文化奠定了基础。今日牡丹花更好，五洲四海争相来。在洛阳牡丹盛开的日子里，花开如海，人似潮涌，九衢游人慕名而来，还有许多外国朋友和侨胞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来观赏洛阳牡丹的独特风采，都为这花中之王所倾倒、所陶醉。真乃是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